队，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法定定罪门槛。七名共和党参议员在投票时候倒戈，表决结果一如外界预料，因为要在参议院将特朗普弹劾定罪，需要全部50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同时要有17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具有一定难度。另外，在较早时候，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表明自己计划在投票时候将特朗普定为无罪，他的投票取向被视为党内重要指标。麦康奈尔批评特朗普需要为国会山庄冲击事件负上道德责任，但认为国会无权对前总统展开弹劾。日本福岛县对开海域发生地震，气象厅向上修订强度为尼克特制 7.3 级，东北和关东地区约有85万户停电，当局正抢修，地震导致100人受伤。东北部地区多条高速公路要局部封闭，福岛县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发生山泥倾泻，工程院有公路断裂，升高了10米。东北新干线那须原盐站和盛江站之间服务暂停。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晚11:07左右，震源深度约55公里。东京地区亦都有强烈的震感，部分建筑物的门窗强烈摇晃。福岛县沿岸地区其后亦都录得连串有感震动。首相菅义伟话冇发生海啸的危险，又指冇收到核电厂出现异常的报告。气象厅话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再有地震，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官员相信今次地震是2011年3.11大地震的余震。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欢乐有年。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祝愿大家可以好快再同朋友一起欢聚，一起切磋音乐啦！牛年健康快乐！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 更生人士讲更生， 托数 阿 Mike 曾经犯过性罪行，更生路是不是更难行？ 以前啲旧嘅朋友啊，魔术师朋友啊，佢都会见到，哇！你仲够胆讲嘢嘅，你唔应该再讲嘢噶啦咁样。佢哋理解成喂，你直头唔应该接触人啊咁样，你接触人就好危险噶啦。即系佢哋会系有咁样嘅谂法咯。 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夜夜 14号情人节啊，咁啊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兼咧今日咧就系年初三啊，真系好难得嘅嗰个结合啊！咁啊，广东广西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仲有万玉麟。 系、早晨，祝大家新年进步，情人节快乐！ 咁我哋喺电话旁边有卢伟力， 系大家好， 系好清晰啊，卢伟力你把声，系啊。 即系新嘅一年嘅第三日啦，吓， 冇错， 大家咧就系、是、一路平安，身体健康，咁、心想事成、 大家都话啦，万事成意啊！咁咧就今日如果天气好，出去行咧就要小心啲啊！就系、是、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嘅。嗱、今日咧嗰个题目咧，万玉麟就好有感想喎、啊，系嘛吓？咁啊，我哋讲直觉吓，咁啊嘅括弧啊，知识论上边嘅定义。咁啊，但系咧你就觉得直觉系一个心理学嘅问题，系咪？ 我就觉得系心理学嘅问题啊。咁同埋都做少少功课嘅时候，发觉好多都系喺心理学里边揾到啲词汇啊，系关于咁啊，即系呢个咧系直觉、心觉。有啲書寫叫心覺，咁啊、個題目係相當大嘅，而且多好多嘢講，我諗好有趣嘅。心覺咧，我又會聯想啊，即係好簡單，即係話同大家分享就係、是、我哋話，喂，你心直口直有冇用腦㗎？咁有陣時啊，可能家長鬧小朋友，或者老師鬧小朋友，或者上司鬧下屬都唔定。咁我哋唔係要話呢句句子好唔好，而呢句句子我即刻諗到咧，就係話究竟用心去諗嘢，定係用去腦去諗嘢咧？係咪啊？咁啊，心直口直。咁心直嘅意思就係我哋喺個感官上接觸到啲東西咧，即刻有個即時嘅反應。呢、這個反應咧，可能係唔需要再分析開會討論啦。而即刻出嗰個咧，我諗一般人都會接受，叫做直覺。 可唔可以就话诶、都唔经大脑，就 系 叫直觉。咁啊，卢伟力，你谂到嘅系咪心理学问题咧？ 其实佢系一个心理学上面嘅所谓叫认识论嘅问题，即系唔系哲学嘅认识论啦。当然可以从哲学嘅角度，即系话人认识吓、认知啊，认知论啊，其实系认知呢个世界有啲乜嘢嘢嘅渠道同埋方式，咁而直觉咧系其中一种方式，亦都有一啲咧系，譬如话感觉啊，感觉系通过即系眼耳口鼻吓、皮咁样吓，咁亦都系认即系人认知世界嘅方式。咁如果用呢个角度去睇咧，咁心经里边所谓嘅五蕴咧。色受想行识咧，咁亦都系涉及到人点样去同外部世界嘅沟通或者系认识嘅。咁、而如果直觉咧，就系属于色受想嗰个想嘅层面啊，想嘅层面嘅一个部分啦。佢唔系行，佢唔系概，唔系最后嗰个色，色嗰辨识，即系佢唔系价值啊，唔系论述啊，唔系概念，亦都唔系行动啊嗰啲咁样。咁亦都唔系感觉上边，即系色相嘅嘢吓，亦都唔系感受上嘅嘢，因为感受上你系感受到一啲嘢，你係知道嚇喜怒哀樂愛惡具咁樣嚇，咁而係想咧，想咧亦都有聯想，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層面嘅嘢，而直覺咧就係屬於想嘅呢個部分啦。咁所以如果從認知論嘅角度咧，係可以將直覺咧係擺向一個所謂叫人同外部世界溝通嘅一種方式嗰度咁樣定義咧。 好啦，嗱，咁咧你知我就研究美学啦，咁啊直觉咧喺美学里边咧就点样产生靓嘅感觉啦，系嘛美嘅感觉啦，系非常重要嘅。咁咧就喺西方嘅认识论里边咧，佢通常就系话有感觉先啦，我哋嘅五官接收好多嗰啲叫感性资料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亦都有概念啦，点去睇啲感性资料啦。但系喺感觉同埋概念之间咧，其实就有一个叫直觉。亦都叫知覺啊！呢兩樣個有唔同嘅哲學家咧，都中意用呢兩個語詞形容嗰個知識嘅階段嘅。咁就係一個咩階段呢？就係、是、當我哋接收曬所有感性資料之後，佢都需要一個整合。 然之後俾我哋嘅概念去做一個判斷嘅。嗱，譬如話冷暖啊，依啲咁樣嘅情況嚇，或者我應唔應該咧再留喺呢個水度咁耐啊？或者依度有冇危險啊？咁咧佢先係喺個統領個感覺形成形啊個階段咧就叫直覺，但係千祈唔好睇小呢一個階段喎。雖然你有時不能明狀啦，但係佢係預備你知識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啊。咁所以咧，嗱，盧偉力。你又你睇下啦，即系我一睇下，万玉伦都睇下，直觉仲唔重要啦？因为好多人咧就话，未经大脑。 我就觉得卢兄，我就觉得直觉好紧要嘅，即系直觉好紧。其实就系、是、嗱，我哋嘅教育咧，或者两位都系教育界嘅人士啦，都会成日睇住点样教啲学生啊，或者教大众啊，去认知嘅咁。我哋教育嘅时候，我哋去思考嘅时候，其实就系、是。兩部分喎，用心去做嘢，用心去諗嘢，同用腦去諗嘢，就兩樣嘢嚟嘅。 嗯， 啊，通常就其實而家嘅我諗全球性即係全球咧教育咧，都係教啲小朋友用腦去諗嘢。 嗯， 係嘛？咁就係、是、都係歸翻去邏輯嗰邊嘅啦，好多時都係啊 ，step by step 啊，係嘛，逐步上啊，一加等於二啊，咁一路開始啊咁。但係心嗰、那個心覺或者直覺嗰個係第一個反應嚟嘅。 嗯。 咁其實就係歸納咗好多我哋之前嘅人嘅經驗，即、就、係、是、自己做嘢嘅經驗。 嗯， 啊，譬如話我哋啲小朋友足球或者中學生踢波打羽毛球乜嘢，個反應冇得開會噶，冇得討論，冇得分析噶，個波嚟就要嚟啦。咁喺啲危急嘅情況下，我哋點做咧？咁如果你話再去高學府喺、哎、博士生或者、要創建做研究工作嘅人士，你？世界上咁多种现象，咁多种事物，你点解会偏偏拣嗰样嘢去研究呢？ 嗯， 啊，譬如话对价格方面，咁、同天气有冇关啊？同土壤有冇关啊？对农作啊，农业经济咁，你要拣一样嘢出嚟。咁拣呢样嘢出嚟，好多时系直觉嘅。阿卢兄点睇啊？ 嗯， 其实咧就可以从两个角度睇嘅，一个咧就系话直觉可能系超越经验。之后的结果即是说呢、即是曾经沧海、然后呢就变成就见尽即是千山万水之后呢那你就不需要再经过很复杂的一些程序你都可以很顺雷不及掩耳即刻呢就可以得到某一些的所谓叫直觉的结论啦。咁所以，譬如有一啲研究者，譬如头先阿文文兴吓问我吓，譬如一个研究者，咁佢揾出研究嘅题目或者研究嘅方向系点嘅咧？咁有一啲人咧就系、是、可能佢做咗好长期嘅研究之后咧，佢下一个研究嘅项目咧，可能系响佢自己都唔为意嘅情况下边偶然咁就涌现或者浮现出嚟，咁其实就系我讲嘅呢种状态，因为佢经历咗千山万水之后，突然之间见到眼前嘅一嚿石，但系佢可以能睇到入边系蕴含住一啲石中水啦，咁 就呢个 就直觉啦吓。 咁呢个就系卢伟力话咧，即系你经过千山万水啦， 冇错。 咁咧嗱。這個呢就有一個情形咧，就話係咪將直覺咧係去超越化？因為咧，如果我哋將直覺當係一個知識論嘅一個階段咧，譬如原來千山萬水係累積咗，就冇咩話咁大神秘感啊。只不過咧，你不能言説，我亦都唔知道啊。原來萬玉倫咧係經過咗千山萬水咁樣，係嘛？ 咁但係我仲有另外一個，另外我頭先話有兩個層面嘛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其實。任何人都少不免会受自己的经验影响的。咁所以呢原来直觉呢是都是需要通过努力去减去呢啲经验的影响而即是返本归真、哦。咁所以呢即是所以呢即是呢种是属于头先我讲的第二种啦。咁所以有一啲修行的人咁佢咧就會冥想啊，即係會訓練冥想啊，訓練咩嘢，就係盡量令到自己唔好有咁多雜念。咁、雜念咧，我哋 即係我哋俗世俗講嘅雜念就係慾望啦。但係如果我哋講話係即係專業人士嘅雜念咧，就可能係曾經自己所具備嘅某一啲嘅專業嘅知識。咁呢啲某啲嘅專業知識咧，可能係影響緊你對而家眼前新出現嘅處境嘅一啲判斷嘅。 嗯，咁樣係咪算係直覺咧？即係一講到， 唔係， 係啦。 所以咧，你就要去排除呢啲你受到過嘅專業嘅知識， 嗯， 重新再去睇呢件事。咁而重新再去睇呢件事嘅第一步咧，就係直覺啦。 嗯， 哦， 咁所以呢种就第二个层面啦，就唔系话千山万水过尽之后出现嘅嗰个认知，而系话咧你知道你系会受某啲嘢嘅知识嘅影响，所以你就用努力去克服呢啲吓干扰你嘅知识。 咁我有个问题问卢伟力啦，呢一种咧好多时喺宗教嘅练习里边都要你咁做嘅。啊，即係踢抽空咗呢一類咁嘅概念或者係知識嘅影響，然之後見翻事物嘅本源真相咁樣嚇，譬如咁。咁咧就呢個咧呢個做法咧，其實有啲咩好處咧？即係點解需要咁做 咧？因為咧，其實呢個世界宇宙啊，好廣闊，世界好大嘅。咁咧就你以為？你嗰個學科係喺當時當世係已經係達到最頂峰咧，但係過咗係一段時間之後，睇翻其實唔係嘅嗱，科學家好似牛頓咁緊要嘅人嚇，過咗一段時間之後，都仍然會有呢個愛因斯坦嚇，即係將佢嗰個即係更加睇到啦。咁又或者咧係。亞里士多德對於物理嘅解釋後來係俾伽利略咧就係推翻曬啦，就認為佢錯啦。咁所以咧，無論科學、倫理學或者係其他嘅學科咧，喺當時當世，你以為你係喺個頂峰去睇落嚟嘅嘢咧，其實都係受你當時當世嘅知識所影響。咁所以。你既然知道呢樣嘢咧，咁你就係不為你當時當世嘅知識影響你去睇新出現嘅事物，咁呢個就係佛家所講嘅法非法非非法啊嘛，即係話咧方法嚇方法其實唔係方法嚟嘅，係反而係束縛嚟嘅，但係咧即係甚至你呢種認識都唔應該束縛你嚇，即係有時。你某一啲嘅認識，你咪用咯。有時你知道你呢啲認識咧，就唔係會障礙你嘅。但係你有時咧，亦都可以用佢，即係自然啊，即係呢個角度 係。咁啊，不過即係話呢一個過程，好似有一啲選擇，有一啲好清晰性，點解要咁進行啦？咁啊，曼玉倫，你有冇呢種咁嘅其實都有近乎宗教性或者體悟性嘅經驗？ 多多少少都有。有時我哋正話阿盧兄一開始都講《心經》裏邊講啦，咁佢嗰度幾句啊，眼耳鼻舌身意講咗六觀出嚟，其實六個感覺，咁佢就講你啲嘢一切皆空啊嘛，空就唔係話乜都冇，咁我 buy 呢一句，佢話係虛幻嘅，咁好多時咧我自己睇世界咧就譬如話我哋見到個世界現象係咁。有些人要呢啲，有些人嗰啲，有啲人嗱講，淨係講定義一樣嘢。你哋西方哲學都係咧好緊張。中國文化裏邊好多嘢都係點為之天命啊？一樣嘢，哇！茅先生又有，盧思光先生又有，唐君毅先生好多位大思想家都會做好多研究，究竟邊樣咧？咁對我哋一般嘅人，好似我自己咁咧，我就歸納在一種乜嘢現象咧？就係、是、核子魔像嘅現象。個世界太大。我哋已有涯除无涯，庄子讲啊，系嘛？咁我学得几多咧？啊，我摸到个大笨象个脚，咁呢个咪大笨象咯？咁佢又摸到条尾，咪条尾咯？咁而呢啲嘢好多时咧，系会扰乱咗对事物嘅真相，或者断章取义啊嘛，会啦。又或者自己成为一个主观成见啦。嗱，譬如话我哋成日靠直觉，唔系唔好。我个经验第一。 輪經驗，第二、第三、第四次救火員成日入火場的經驗，一見到有黃色物體就是毒氣或者就是那些化學物，你產生了這件事可能是第四次錯的。所以我們要剛才盧兄說的，你要清理一下，剛才文教授你都說是不是需要時間，怎樣還本呢？就老子他們經常說反璞歸真，這 裡經常遭遇到一些困難，就是如果是跟曬西方知識論的看法，就是覺得這些直覺的東西只是一個階段性，或者很快需要用概念去克服，啊、或者即系你俾个盘我啫，咁啊跟住我喺上边就要摆嘢噶啦吓，咁、啊、所以呢个阶段咧就一个初级嘅形成知识嘅阶段， 系 咁从来冇俾佢一个好重要嘅价值或者意义，甚至有时将佢边缘化，快啲过咗去，快啲过去。所以头先咧卢伟力同埋麦玉伦讲嘅嗰种睇法，嗰种所谓误嘅睇法咧。就在西方知識論就是覺得玄妙的，是、啊、即是也都不是很實在的、啊、那這個呢就見到有兩種範式去怎樣看我們日常生活講的直覺、 嗯、 那我們打了一點點妝，不如講一下生活上的直覺、啊、即是你會給他什麼位置呢？譬如盧偉力你自己多不多直覺的這個，你是不是很重視直覺的人呢？ 我其實很重視的，咁我有幾樣嘢咧，係影響我嗰、那個生活上邊某一啲嘅選擇嘅。咁譬如話係隨緣啦，係咪？即係經常嚇，即譬如話我肚餓，想揾個地方即係食少少嘢咁樣啦。咁而家譬如話而家我就疫情啦嚇，咁我就會揸架車睇下邊度咧就可以有位泊。 嗯， 咁就拍到边度就去嗰度附近啲地方买嘢食咯。 嗯， 咁呢种就叫随缘啦。 嗯， 咁就咁呢个人生策略系叫随缘啊。咁然后咧就直觉咧亦都系我经常会有阵时用嘅一个生活嘅一啲指导嘅方向嘅。咁譬如我阅读一啲文字啦吓、啊，譬如话散文。嗯，诗或者小说，咁究竟我睇嗱，譬如我而家经常上好多嗰啲影视网咧，就可以有机会睇到好多唔同嘅作品噶嘛，即系世界上咩地方嘅电视剧、电影都睇到噶啦。 嗯， 咁你打开咗个网址，你睇边一个作品，咁有时咧系即系凭某一啲嘅。对于佢嗰个封面啊，有某一种嘅直觉啊，喜欢吓，咁、啊、就进入嗰、那个作品啊，咁样。咁所以咧，这个咧，我就系用自己嘅直觉。咁、那个原因系点咧？那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我有时睇呢啲作品咧，就系唔系话带有特定目的嘅。 嗯嗯 嗯，即系不带特定目的，咁所以咧，即系睇边一个唔影响我嘅人生好重要嘅部分，但系我而家系想睇一啲呢啲作品，咁然后咧，我睇任何一个啊，俾佢吸引到啦，咁我跟住一路睇咧，我就会睇下我点样可以利用呢个作品响我系剧本写作教学上边啦。咁所以我最近係居然用60年代嗰啲粵語武俠片咧嚟到去做教材喎、 哦。你不嬲都係嘅喎，呢個你方面嘅專家嚟。 唔係我用好多唔同嘅材料嘅，用經典嘅世界電影啊，日本嘅黑澤明嘅電影啊，中國大陸嘅電影啊都有。以前咧就會用即係好多新浪潮時期之後嘅，譬如許鞍華啊、方學平啊嗰啲電影。但係咧最近我係即係因為打發時間，咁我睇咗好多粵語武俠片啦。咁我就用嗰啲電影咧做教材，嗰、那個、效果都相當好喎、因為咧，因為即係我接觸嗰啲電影咧係直覺，但係我。接觸咗嗰啲作品之後，我應用喺我嘅教學嗰度咧，咁就係要有一啲專業嘅嚇，同嗰個作品嘅互動嘅嚇，即係唔係完全直覺嘅咁樣啦嚇。 咁啊，盧偉力啊，因為就嚟新聞嘅報告啦，咁我就聽埋阿萬玉倫啦，你點樣睇啊？即係嗱，直覺重唔重要啊？對你係。 直覺重要，可以分兩部分。你哋兩位都係做研究工作，亦都好接觸藝術啦。我本身咧自己嘅自娛咧，我就好中意詩啊、詩歌啊。 啱啦，一間要再問呢樣嘢，盧偉力係詩人嚟嘅。 嗰類嘢嘅。咁嗰類嘢睇，譬如睇中國畫咧，有兩個大師講過嘅。阿黃賓雄大師講咧，絕似絕不似。齊白石就講似與不似之間，或者不如我哋留翻新聞後再講啦，好唔好啊？呢樣嘢一日講可能要講多一分鐘嘅。 好啊，咁啊，而家咧仲有少少時間咧，咁想補充咧，好多時藝術嘅起源咧，都係話去翻喺直覺嘅階段，就唔係喺感覺嘅階段。因為如果感覺咧，我哋其實乜嘢都唔做都得嘅，因為我哋一個被動嘅主體啊嘛。 冇錯。 咁啊，只係接收，但係直覺咧係有一個整合嘅過程。卢伟力的整合和曼玉伦的整合都是不同，和我自己的整合都不会一样，所以大家如果写诗都不会一样。咁一间新闻报告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很重要的知识论的一个阶段，叫直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即将发表财政预算案，相信赤字会系历史上最高，初步估算达到3000亿元，但印花税收入上升，可能同初步估算有轻微落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会睇餸食饭，应使则使，要为市民减压，亦都要预备疫情之后复苏经济。在预算案加糖有难度。去年现金派发计划之后，有意见认为应该将资源更精准给予有需要的人士等。对于港交所委任欧冠星为行政总裁，是首位外籍行政总裁。陈茂波说，任命仍需要证监会审批，强调证监会拥有实质的审批权。他说，香港的上市公司数目超过一半来自内地，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面向内地和国际市场同样重要，相信证监会会通盘考虑。今日是大年初三，不少市民到沙田车公庙求签祈福，在庙外排队。在早上九点几，目测人龙超过百人，进庙人数不多于可容纳人数的上限的一半。市民进庙需要佩戴口罩和扫描安心出行程式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早上庙内的人流一度拥挤，需要实施人流管制。庙方在入口有告示显示，庙内的人数已经接近上限。現場工作人員指示要等待15分鐘才能夠進入。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回應美國涉及新型肺炎疫情的聲明，發言人說，中方歡迎美方重返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組織不是想來就來、說走就走的遊樂場，美方近年來的所作所為極大損害了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多邊機制，極大妨礙了抗疫國際合作。中方說，現時美方卻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甚至對其他支援世衛的國家和世衛組織本身橫加指責，質疑這些行為怎樣取信於世界，希望美方能夠以最高標準自律，切實展現嚴肅、認真、透明和負責任的態度，承擔起相應責任，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為國際抗疫合作作出應有貢獻，世人將拭目以待。美國日前發表聲明說，美方將重返世界衛生組織，但是要求世衛組織堅持美方認定的最高標準，還要求各國保持透明度，採取有力措施，同時聲明對世衛組織正係進行的相關工作表示質疑。英國新增超過13,300多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單日的宗數持續呈下跌的趨勢。另外新增621名患者死亡，累計超過116,000人不治。 首相约翰逊话，对于英格兰地区最终能够放宽抗疫封锁措施感到乐观，重新会在今个月22号交代有关路线图。他强调，重开学校是首要的事项，但必须小心处理，避免单日确诊的宗数反弹。早前有专家指出，虽然疫苗接种计划初步达标，但要解除抗疫限制措施是言之尚早。当地超过30名官员以亲身探访或者视像方式呼吁合资格人士尽快接种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BNO 的问题引起的争拗，大家怎么看？郑生你好。 英国给这个 BNO 的人可以居留一段时间，成为签外公民，都是借助我们社会事件就助收渔人之利。 高先生， 祖国就取消了香港人的 BNO 作旅游证件，他就想制裁英国，但反而就是制裁了香港人。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廣東廣西，咁咧頭先嘅討論咧，我哋今日嘅題目啊叫直覺啦。咁啊講到即係藝術創作嘅咯，已經嚇，就係話咧誒，其實直覺呢個喺認知世界嘅呢個階段係咪真係咁微不足道啦？咁啊，抑或咧係俾一啲理性主義啊，或者甚至咧係以概念為主嘅嗰啲諗法咧，係將佢邊緣化咧咁嚇。咁直覺喺大家生活裏邊咧有幾重要？咁啊，頭先就問咗盧偉力啦，亦都問咗萬玉麟。咁萬玉麟咧想有啲補充喎。 係啊，頭先我講到咧，譬如話，我你問到我個人嘅感受啊，咁咧喺個人生活，譬如話我好中意睇國畫嘅。 嗯。 咁我頭先都講咗啦，黃賓雄大師講。絕似絕不似畫一幅山水畫，他畫的桂林，其實如果他不提款是桂林，你沒辦法知道那是桂林，但是他表現的就是他心中直覺那種意念或者他自己那種情懷出來。齊白石另外一位大師就說似與不似之間，我畫畫隻小鴨子，那隻小鴨子在水裡浮著，你看它一劈墨，是不是真的隻鴨，有冇滑翼啊、腳啊咁，佢唔注重呢、這個好有趣嘅。咁、但係，譬如話我自己本身咧，同你哋兩位做創作、做研究咧，好唔同。我就係喺個金融市場上邊做事啦，你哋都知啦。我哋要嘅咧，就好需要數據嘅支持。可以講係理性嘅分析咧，你唔可以講啊，我直覺覺得乜？嗱，比方説，有一个新的客人跟我们交往，或者我们要批一个贷款，一个银团的组织去做事，看看对手第一件事，这行家又好，老板好，信不信得过的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赚钱的，是不是真的数字漂亮成这样，人家的数字不漂亮，数据不漂亮，你好像质疑漂亮的时候你就觉得 漂 亮那头，所以整个心是一个怀疑之心，是不可以用直觉的， 不可以用直觉的。但是人始终交往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说没有直觉的嘛，我不相信。 嗯。 那我就很欣赏孟子讲一句说话，望之不似人君。或者我哋平时话，呢个人着起龙袍唔似太子，系咪真系可以管咁大个企业啊？咁有钱嘅，即系睇落去，哎呀，好差啲谈吐啊，见识完全唔系嘅。谁知嗰个人系真系好有权柄嘅人喎、啊？咁你个直觉咪错咯？咁所以我哋譬如话得到一个咁嘅报告或者做一个调查嘅时候，要用360度啊，咁啊符合金管局啊，符合银行嘅要求啊，符合法律要求，睇好多嘢咧。都要用理性分析， 咪就系咯，万玉麟，我就系觉得你哋喺呢一个专业里边咧，能够用直觉嘅范围系咪少咗啲咧？因为嗱，你知咧，要有个 tick list 噶嘛，即系譬如有人问你贷款，咁你都有睇下你嗰个叫做冒险嘅成分有几高啊？吓、啊、过唔过到关口啊？比例系点啊？解释埋俾个客添啊！对唔住啦，我哋唔批啦，因为你嘅比例唔够咁样。 系， 咁有咩直觉可言？ 有時就很有趣，我們譬如說要很多辯論，很多東西去說服我們的上司，或者說服、Credit Department 貸款部、或者說服金管局或者主服、我們給了數據出來，但是數據歸數據，我剛才都說了，有時候核子摸象，你拿一塊我拿一塊而已、做最後有時候我們都要給一些所謂 common sense 的 approach 去做、common sense 有時候其實是直覺來的，直觉话俾我听，佢唔会走佬嘅。 但系咧，上司未必或者系唔同嘅单位都会觉得吓、你，咁我信你嘅啫，万玉麟咁咯。 我哋就唔可以讲话，我直觉觉得佢唔会走佬。我用直觉就系、是、点会走佬啊？啲咁多企业喺香港，咁多资产喺度，或者咁多样嘢吓，佢100亿身家，争你101亿，佢会走佬？唔会噶嘛？呢100亿系出年就变咗105亿嘅，还足够还你嗰101亿，会唔会走佬咧？咁呢咪直觉咯。但我不可以用直覺說，一定要用所謂的 empirical studies， 有數據支持我、這樣去。但其實很多時候、數據歸數據，開會、或者處理一樣東西的時候，有些是很厲害的，我有很多同事很厲害的、一眼望下去知道做不做得過、 這個是經驗的累積，待會很值得講下這一點。不過既然剛才你講話了，似而不似之間呢、我要問一下盧偉力，因為盧偉力呢、就寫詩、其實呢文字的意象性，或者是你即是你的詩裡面就不是一個即是怎樣對號入座在現實世界裡面，而亦都是一個似而不似的一個這樣的理論。咁嗰、那个直觉性咧，真系一个好大功能，你同唔同意？ 都会嘅吓。我讲翻我最初嗰、开始写诗嘅嗰个经验啦，即系差唔多系30几年前。咁嗰阵时响纽约留学，咁啱啱冬天落雪，咁我瞓醒，咦，睇落去，哇，窗外咧白雪皑皑。嗰種即係經驗，即時引起一種好美麗嘅經驗啊！咁呢種美麗嘅經驗咧，就令到我即係嗰日咧，即係有可能生命裏邊有某種詩嘅直覺啦。咁然後到我下晝翻學，因為研究院就係夜晚6:30-8:30咁上堂。咁我就要搭嗰啲地下鐵，咁出去醒啦嚇。咁啊，點知咧我出到地下鐵嘅時候咧，就係、是、響市中心咧，就已經係融雪啦。咁就好多人嘅腳步踐踏過啲融咗嘅雪，融與未融之間嘅雪咧，就好污糟啊，污泥泥。咁於是咧就一種好強烈嘅印象咧，就係朝頭早係白皑皑嘅雪。到翻學嘅時候咧，就係、是、污泥泥嘅痕跡喺行人路旁邊，咁兩個夾埋咧，就係、是、產生一種即係詩興。咁呢個詩興一產生咧，就有咗我喺紐約開始寫嘅第一首詩。咁所以咧，即係成個創作活動咧，係有一種即係直覺嘅美感出發，然後咧係一種對比嘅認識。即是黄昏下污泥泥，日头朝头早清晨就白皑皑，即是两种咁强烈的对比，产生那种情感，然后这种情感的凝聚 啊，咁嗰個咧就係文字。咁而喺寫書寫嘅過程咧，就主要就係記述翻呢種從直覺到經驗嘅過程。咁就然後修改咁樣咯。咁我記得咧，我喺最初嗰兩三年寫詩咧，就好依賴呢種即係直覺經驗嘅。咁所以我有好多經驗咧，就係我夜晚瞓覺瞓唔着，個腦海裏面咧就有啲詩句。咁然後咧就詩句自己湧現出嚟，咁最後都忍唔住咧，要半夜起身用原稿紙嘅嗰陣時，都係用紙同埋筆寫，咁咧就記低嗰啲詩句啊咁樣，然後第二日先至再去真係寫作咁樣 嘅。係嗱，所以咧我諗畫家都係一樣嘅嚇，畫家、音樂家都係一樣。咁譬如莫扎特嘅啦，佢一個特別嘅創作特色就係佢成日腦海裏邊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旋律啦。咁佢譬如話其實佢自己都有講嘅，即係坐完馬車翻屋企就趕入去，即刻將個旋律咧就即喺鋼琴度或者係用樂器啦嚇，或者用筆啦係寫落嚟。咁咧嗱呢一個咧就係唔係一一對應嘅概念嚟嘅，亦都唔係就係感覺咁混沌，而係已經經過整理。咁盧偉力咧有佢嘅性格，所以佢嘅詩咧就一定同其他人又唔一樣。即系冇一个人，譬如画维多利亚海景系一样，虽然对住嘅嘢系一样，呢个就 系 直觉嘅作祟。咁所以直觉系有性情嘅， 吓 即系特别喺艺术上。但系如果讲翻日常生活咧，就有一个情况啦。头先孟玉伦讲过啦，你觉得呢个好主要系心理学嘅课题。譬如话有一啲人夜晚揸车，咁咧佢经过条路咧，佢唔知点解咧会有一个感觉，前边有个大窿。佢會彎咗嗰個位置，即係唔係直去。佢會預示到有少少危險。咁於是佢就會放慢啦嚇。咁然之後就喺側邊過。咁呢個咧係好奇異嘅，就係啲人就會覺得點解你咁行嘅咧？嗱，咁你又係司機啦，我又係司機啊嚇，盧偉力都係啦。咁有冇呢一個咁嘅經驗？其實呢個唔係神來之筆，即係咁神秘嘅，而係可能就係累積嘅。 累積有。咁呢度又可能係有少少所謂嘅靈感嘅問題，或者預感嘅問題。我哋譬如話揸車咁上緊，有翻上經驗嘅時候，發覺咦，去到呢啲位唔會咁平坦嘅，或者係 突然間深刻 式 嘅咁樣。 咁於是有個靈感喺度。咁而我哋譬如話成日就話我哋眼前所見嘅嘢，可能會蒙蔽咗我哋嗰個判斷力都唔頂嘅。所以呢刚才卢卿一早就讲，文教授你都讲，我们是不是要返璞归真，或者有时清一下我们的脑袋。有很多东西呢当然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接受他那种教育啊，或者他那讲的那些道理呢，有时是在日常生活呢，我经验上呢就发觉都得。你见得多呢就更衰，有些东西。有些不等使的东西，是不关重要的东西，可能会蒙蔽了你。咁你要翻翻嗰個心覺，或者佢咧係應該要清洗一下。咁呢個可能就係歸翻我哋孔夫子或者孟夫子佢哋要你嗰個醒覺心、反省心嚇，即係一個腦筋。我諗成日係要一個活動嘅，個心諗乜嘢，個眼見乜嘢，係咪真嘢啊？係咪真現象啊？係咪冇花假或者冇蒙蔽我哋啊？咁我諗呢個思考過程嗰個反思。醒覺心，咁亦都係得人有醒覺心啫。我諗其他動物冇。 咁呢個就屬於知識論後 B 嘅階段咧，即係話我由感覺之後形成咗一個直覺嘅心象，再對我哋呢個心象作出一個判斷啊。到底佢係咪安全咧、可靠咧、真實咧咁？但係咧，我哋好多生活咧，譬如特別係創作人，好似阿盧偉力咁啦，即係佢唔係一定停留喺後啲嘅階段，佢反而好享受。在这个心象成形的阶段，将它诉诸于文字啊、音乐啊、其他的即是艺术的工作，将它表达出来。那我想问了卢伟力，对于梦啊，或者你回忆有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事实的，我是选择性的嘛，甚至幻想啊这些对你是不是重要呢？ 重要的，这个在作为创作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梦啊，因为那个解释呢就是 即係我哋中國人都成日都講嚇，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啊嚇。 嗯。 咁即係其實咧，可能而家呢個思咧，有時可能係你唔意識到嚇，唔係話好強烈嘅慾望，但係你嘅生命係喺度即係感受緊。 嗯。 咁於是咧，到夜晚啦，喺你自己冇俾其他嘢干擾嘅情況下邊咧，呢啲日頭收集翻嚟嘅，你感受到，不過你意識到嘅嘢咧，就湧現出嚟啦。 嗯。 咁所以即係夜晚嘅夢咧，可能佢會對你嘅人生係有某啲嘅直覺嘅啟示，因為佢係即係唔係你所知道嘅咁樣啦，唔係你控制。嗯咁有陣時我都會用呢一啲夢咧嚟到去作為自己某啲嘅小説啊，某啲嘅文字嘅創作嘅。 嗯嗯。 啊，即係我都會有嘅。咁因為我響留學嘅時候咧，就嗰陣時睇好多唔同嘅二十世紀嘅文藝理論嘅一啲介紹啦。咁其中就係弗洛伊德。之後咧，仲有一個係叫楊格噶嘛，即係人類嘅集體潛意識。咁弗洛伊德就係潛意識，楊格就係人類嘅集體潛意識。咁於是咧，即係我哋生活喺呢個世界上、社會上邊，我哋都係芸芸眾生裏邊嘅一員。於是咧，我哋嘅夢裏邊咧，亦都有芸芸眾生啦嘅感受啦，世界。咁所以用我哋嘅夢裏邊嘅一啲經驗。去書寫出嚟，即使我哋唔明白呢個夢係咩回事咧，但係呢個夢本身咧，可能係代表咗當時當世你在芸芸眾生一員經驗緊嗰個世界。咁所以我可以講，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即係我仲係喺美國嘅時候咧，有一發現發嗰個怪夢啊， 仲記得 就係我好似喺南美洲一個探險人。咁我個身軀，我唔知係中國人嘅身軀定咩嘅身軀，然後一路帶領我去到一個高山上面嘅一個洞穴裏面咧，就發現好多西班牙人嘅即係極度恐懼之後死亡嘅一個屍體屍橫遍野咁樣。咁呢個我當時我即刻就第日起身，我記低呢個夢啦。咁但係咧，我都仍然唔能夠解釋得到究竟點解我會發咗呢個夢，因為當時又冇咁嘅新聞，咁我又同呢個南美洲冇咩關聯性，咁所以我唔知嘅。不過呢個夢就發咗啦，當時。 但係咧，如果綜合咧，譬如盧偉力所講，或者曼玉倫都有呢個經驗咧，就係、是、其實我唔好話自己冇藝術細胞，其實每個人咧都係夢自己夢嘅作者嘛。咁你又發現哇，原來我腦海真係好勁。即係當咧，即係大家譬如身邊嘅太太瞓咗啦，嚇冇人喺度騷擾你嘅時候，你喺夢中係一個自由嘅天地。咁你就將你個想望啦，你個幻想咧，再組織用所有素材嚇，即係無論你係直接收到嘅，或者係間接睇到嘅素材，就做咗一個編劇者、編劇家。咁無論佢有冇邏輯都好啦，哇！你諗翻出嚟好勁嘅，無論顏色又好啊，甚至咧你覺得好似聲音都存在嘅。咁我明明都好似曼玉倫咁，你日日對住好多數字，啊喺金融界工作、銀行界工作，係唔覺得自己有呢個天分，係嘛？啊，點解原來夜晚我可以寫一個咁好嘅劇本咧？係嘛？你點理解啊？嗱， 有時啊，講起發夢好得意嘅，我就好熟睡嘅人，好甜睡嘅人咧，即係講坦白講，唔係好多夢發嘅啫。咁而且咧，夢係一個大嘅課題嚟啦，可以講。問題就是我自己發覺就跟盧兄講咧，真係南轅北轍啦。佢就好多創作嘅思維喺度嘅。我諗佢日常都成日諗呢啲嘢。 冇錯， 我日常最啲嘢咧，未必一定係數字，有時係人事，有時係人情上嘅嘢咧。係比較實際，可以講俗話講貼地少少嘅。所以唔係咁多創作性嘅幻想喺度。反為我自己，譬如話發白日夢可能有，食完飯坐喺度眯埋眼養神十五分鐘咁，有陣時諗到一啲嘢咧，妙妙地喎，點解今朝個人講嘢咁得意嘅咧？咁拼翻落去邊一段説話，或者拼翻落邊個名人以前都講過咧，唔通佢抄佢咁？我就有呢啲興趣喺度。 咁有時係會揾到一啲趣味出嚟，或者揾到一啲所謂嘅靈感出嚟。下一次點樣做呢，或者我哋點樣再推進呢，咁就有呢啲。咁因為純粹好似盧兄咁夜晚發夢起身，我要記低呢。我個人嚟講，好，我諗冇啊，即係可能唔同啊。但係自己譬如話有時咧，我又中意行下山啊，影下相啊嗰啲咁啦。有時會刻意揾下一啲天真嘅嘢，所謂天真嘅嘢就唔好加添。添加劑， 概念 冇人做嘅色素係咪？人 造 嘅 意 念造 作 係咪？真嘅夢境就是真嘅夢境，就唔好話煙霧咁自己打出嚟嗰啲係咪？用燈光射出嚟嗰啲背景嘅光，我哋真係要天然嘅黃昏光。呢啲咧我都覺得係有時係直覺感受，哇！個黃昏好靚喎咁。唔需要话一定要前面摆只艇啊，嗰度摆个少女，嗰度摆对情人喺度，唔需要噶。 咁啊，有时咧，我哋遇到一啲比较讨厌嘅事，就系点咧？当我哋浸淫喺我哋嘅直觉里边嘅时候咧，本来就系一首诗嚟噶啦。 系。 咁但系好多人咧就要你去解释嗱，第一咧，佢哋觉得咧，你解释唔到咧就唔好啊。咁因為咧，佢唔係理性範圍嘅嘢，咁啊，凡非理性嘅嘢都好有懷疑啊嚇。你白日夢咁樣就係咁嘅意思嚇。咁咧，於是咧就要你講啊，譬如你寫依首詩，譬如盧偉力咁，點解要咁樣擺法？點解用呢個文字？點解唔係擺前擺後？點解要推敲？即係呢啲咧我覺得其實，我唔敢講係咪破壞性啦，但係有時咧都唔係自己最關注。或者解釋完又點咧嚇？即係都未能夠完全盤掌握到點解當時咁創作。咁啊，你係咪都會為直覺平反咧？就係話佢唔係理性嘅範圍就冇價值咧？ 直覺一定係有價值，咁而直覺亦都唔係孤立存在嘅。咁佢會帶嚟好多嘅理性嘅活動啊！咁其中一種理性活動就係解釋啦，即係話任何啦，生人量嚇，譬如包括選擇去邊度食嘢啊，或者係前面有幾條路行邊條路啊，或者係前面有幾個公司嚇，你申請間公司嘅工作啊，咁係可能係直覺係可以起某啲作用嘅。但是即是当你起了这个作用之后，你做了一个行为或者决定之后呢，其实就带来很多后续的活动，其中一个呢就是你为你的直觉的选择做解释的。咁你觉得是少不免的、你不解释人家都会解释的、咁所以玉麟兄就是做即是财经那些啦，咁好多呢即係朝頭早啊或者夜晚呢就有好多嗰啲財演啊，所謂其實佢就係解釋一下點解今日個指數升聽日係會點樣。咁佢唔能夠話我係根據我個直覺，佢一定會係根據某啲嘢吓。咁如果有啲係譬如話事物係有起有跌，咁你諗下而家已經跌到最低殘啦，咁一定會起翻個波咁，咁就一般人咧就會聽其中一種解釋係咁。 係啦， 咁另外有啲 想聽你講 下呢樣， 有啲 係 內幕 解釋有 趣 係 啦，呢好 有 趣，因為我哋日日都有財經嘅節目嘅。 財經節目 咁咧就好多人打電話嚟噶，買呢個咩2410好唔好？即係嗰啲我唔好識啦。咁咧嗰個唔係完全憑直覺嘅，因為個直覺嘅角色喺邊度咧？ 佢嗰啲咧嗱，有時咧聽到嗰啲財經專家咁分析好多嘢咧，好多時都係事後嘅。今日你講嗰只2401，升咗成5% 喎，5%咁點解啊？你咩高見？其實可能佢都唔知嘅，即係坦白講，有啲同我哋傾嘅，咁你咁多原因，求其揾一個落去咯，亦都係一個方法。有時就係你哋讀哲學嘅人都有一個套套邏輯嘅問題，始終會跌嘅，高處未算高啊。尋寶咁高處未算高，始終會跌嘅咁。幾時跌？嗱，對一個投資者嚟講，係最緊要就幾時跌。今日上晝定聽日下晝，好緊要喎、一分鐘，如果我預知一分鐘嘅事已經發達啦，有啲人或者可能選手唔知啊。咁 好好簡單，即係會陷入一啲套套邏輯嘅問題，三角形嘅三邊咯咁。我讲咁等于冇讲，咁问题就哦下一位听众啦咁。 系冇错冇错， 就系呢个伎俩嘅问题。 咁但系仍然好多人好想知， 系 即系好想知道嗰个规律。 冇错。 嗱，譬如就算你买六合彩、数字呢啲嘢，都有人想攞啲窍门、统计学啦、归纳法啦。 呢个就好笑啦，啊！开十铺大，第十一铺系咪大咧？咁啊，个个揾张纸剔住喺赌场嗰度，其实冇关噶嘛。因为每一次开呢个骰仔或者开六合彩嗰啲数字摇出嚟嘅、全部都系一个划然率出嘅啫嘛 ，random 系咪？系啊，但系都好想将佢掌握个规律，即系宁愿系咁咧，都唔系净系信直觉。 系、 即系佢揾唔到啦，咁佢就信直觉。 其实咧喺譬如正话讲呢啲诶买六合彩啊呢啲咧，信直觉好过咁样抄低啲 number。其实因为全部 random 出啊。 系啊，我仲有几秒钟讲一个真正嘅事实。我哋以前有一个哲学老师系大师嚟嘅， 系 咁佢好中意玩六合彩嘅。 哦， 咁样我哋咧就都顺佢嘅兴意啦，就跟随住佢啊，同埋啲老师啊走去咧沙田某呢一个投注处买六合彩，就冇一次赢嘅。但系都满嘅踌躇满志咁做，好似佢掌握咗啲良机啊。好，新闻报告之后翻翻嚟今日广东广西嘅题目直播啊！ 外界预料，因为要喺参议院将特朗普弹劾定罪，需要全部50名民主党参议员支持，同时要有17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具有一定难度。另外，在较早时候，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表明，自己计划在投票时候将特朗普定为无罪。他的投票取向被视为党内重要指标。麦康奈尔批评特朗普需要为国会山庄冲击事件负上道德责任，但认为国会无权对前总统展开弹劾。日本福岛县对开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过百人受伤，近85万户一度停电。当局未有发出海啸警告，又说核电厂未有异常。官员相信地震是2011年311大地震的余震。地震在日本时间昨晚11:07左右，震央位于福岛县外海，深度约55公里。在宫城、福岛、茨城、琦玉、千叶、神奈川等七个县有超过100人受伤。宫城县和福岛县部分地区没有水供应，有水从马路的裂缝涌出。东北部地区多条高速公路要局部封闭，福岛县有主要高速公路发生山泥倾泻，宫城县有公路断裂，升高了10米。东京地区亦都有强烈的震感，部分建筑物门窗强烈摇晃，有店铺货物散落一地。气象厅话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再有地震，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我们看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而大埔道呢就有紧急维修啦，去荃湾方向近龙月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车公诞呢就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咁直到听晚的8点钟，邻近沙田车公庙多条的单车径会封闭啦。咁踩单车的朋友可以使用狮子山隧道公路至到城运路一段的城门河道北岸单车径往返沙田。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没有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牛年欢乐，欢乐牛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ga 连思雅，祝愿香港所有的人新的一年都会开开心心，希望最重要就是大家 keep 住一个正面的心态，大家努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牛年吉祥。 年初三啊，兼情人节嘅，咁啊，希望咧就恭祝大家啦吓，情人节快乐，新年快乐嘅。咁啊，现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依然生效。广东广西咧，而家系开放热线啊，电话系18723111。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讲直觉吓。咁咧嗱，头先咧就同阿万玉伦喺度倾开啦，即系呢一个买六合彩啊，或者嗰啲数字上嘅直觉嘅问题啦吓。咁嗱，如果你都认识啦，因为你喺金融界认识好多人好准， 系， 即系佢嘅投资好准确。直觉喺呢一个咁嘅过程里边咧，又有咩有啲咩功能啊？ 嗱，可以讲咧，有好多时咧，你要做投资决策嘅时候咧，可以讲咧系。要收很多資訊的真的、但是呢在個思考過程決策過程的時候你要懂得選擇那些資訊、不是說個個說都對的或者不是個個現象都對的、今天下雨是不是等於說股票一定跌呢不一定的、所以要在這個思考過程呢有時呢就是用直覺有一個好處就是摒棄了一些傳統上那些框框、或者日常用開的手法的框框當然個人的觸覺要很敏鋭，看事物要很敏鋭，他的記性要很好，是吧？歸納法很好，而即刻掟出來。有時呢，我看朋友講嘢啊，或者聽大師講嘢啊，又或者就算看書都是的，很多時呢，他們隨口噏的嘢呢，就是直覺出的呢，還好過在一本書他們的著作裡面出，因為改完又改，收完又收個稿啊，咁樣，很多時添加了其他嘢的嘛，咁不是錯的。但是問題就話，你要嘅第一手嗰個感覺，或者第一手資料嗰個 first instance 落去嘅時候係點咧？好多時就隨口噏，可能好好嘅。咁我諗你哋喺大學裏邊同學生討論啊、教學啊， 我哋唔敢隨口噏 嘅、你唔係隨口噏，唔係我嘅意思唔係話鋪冇橫飛嗰種隨口噏，而係話一諗到咁樣講，咁原汁原味啊，嗰啲叫做冇添加咧，嗰啲我哋。出面的人就覺得這些就是直覺了， 沒錯、但是很多人都是覺得如果你完完整整將很多數據或者是以往發生的那個理據說出來，他們不是覺得很有趣、一去到問問題的時候總是要你預測， 是 總是問你怎麼看某件事，是那這些預測就不是說、個個都有一個神力、而是是經驗的累積多於一切， 是 是是是、譬如 說也有很多原因的、其實呢、最近呢幾十年呢、在、社工學、或者是其他心理學上面呢都有一個呢、就是叫敘事方法、narrative， 即是說呢故事，即是講故事，即是原來呢即使在投資、我們講投資或者在生活上面很多行為、你如果能夠講到一個故事呢，咁呢即係聽眾就會覺得你所講嘅嘢呢係似曾曾，就會準啲啦。 哦，我明白你意思， 即系包装问题。 系啊，即系讲到冇 presentation， 好似有晒推理过程。 系啦， 系啦，咁所以譬如话。即係譬如有一個小朋友啊，佢屋企可能有啲事故，咁作為一個社工，梗係幫佢處理佢嗰啲即時嘅嚇，即係困難啊，譬如幫佢安排學校啊、剩啊咁樣照顧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令到呢個小朋友明白自己點解會喺一種咁嘅處境咧？原来是令到他继续生存下去或者生活下去很重要的心理的力量来的。所以呢就变了呢就请他讲一下他自己的经验，然后慢慢根据那个讲述呢将他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即是有因有果有前有后这样。那他就明白哦，原来我因为这样所以我周遭的经验是这样。咁呢種嘅技巧咧，響即係社工界咧，都係好經常用嘅。咁響我哋做創作啊，譬如我同啲學生傾劇本咧，我都係問佢一啲問題，點解你會有呢個題材啊？如果呢個題材呢、這個人物咁樣，會唔會講到你想講個題材多啲定係少啲啊？咁原來係通過問咁問題咧，就幫佢咧係自己去組織翻嗰個故事嘅。 嗯嗯，係咁樣咯。冇錯，好。嗱，我哋聽翻個電話先嚇，又係盧生啊嚇，因為係 陳生位。 早晨， 係。首先恭祝大家金牛富足，疫情啊退縮，廣東廣西就即善口福。 多謝你，係。 咁咧，我咧就想快快脆用三分鐘時間講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直覺的分析，同埋第二樣嘢咧就直覺的經驗。 嗯， 第一個直覺分析咧就係講咧，呢個高山流水會知音嗰個故事咧。咁、我有用一個直覺的分析，有另外一種睇法嘅。 係。 咁當時咧這個阿伯牙彈琴啊，咁阿鍾子期聽到咧，咁佢問佢啊嘛，咁佢話你聽到咩？佢話誒聽啊高山，咁有一段啊聽到個流水咁。 嗯。 咁我就覺得佢即係撞啱嘅啫。即咁巧啊！佢未必识嘅，钟子期未必识嘅。咁、因为咧，钟子期系个斩柴夫嚟噶嘛。 嗯， 佢直觉上日日佢就系对住高山同流水入去个山里边斩柴。 嗯， 咁佢突然间问佢，佢听下有个人弹琴，佢听听嚟问佢，问咩？咁佢谂起，哦，我日都系对住呢啲咁去讲高山同流水，咁撞啱嘅啫。我用直觉分析系认为咁样，就唔一定佢系知音人。 哦、但系咧又咁睇，因为呢个冇一个客观答案噶嘛。咁咧梗 系 用我哋嘅经验做比喻 啦。 系 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就用，所以话用直觉分析啊嘛呢、這个。 嗯、 第二咧，我嘅直觉经验，咁咧我咧就失明嘅。 嗯嗯， 我失明嘅，咁我个名我有个松树个松字嘅。咁咧、我上十日到咧去立春嗰日咧就去有个朋友联米去游春啦。咁我以往嘅经验咧。我去到某一個特地方去祭祖嘅時候咧，我問個朋友話：啊，前面間屋嗰度係咪種滿咗啲炮仗花？係咪而家開咗花？咁佢話係，咁我就係個直覺經驗嗰度開咗花，有炮仗。咁咧我就要求佢幫我攞個手機幫我埋去影咗張相。 嗯， 咁樣咁呢個直覺嘅印象。咁我翻嚟咧就啱啱就即係做咗首詩。咁我都係得閒都做詩書畫嘅。咁咧，啱啱正话先写完呢首诗，啱啱啲麦干嘅啫，所以我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好。 咁四句，第一句咧就系、是、立春日暖好游春。第二句咧就系、是、炮仗开花就笑客从。 嗯。 盲目啊焉能观艳色？ 嗯。 还留影相就印红尘。 嗯，好。 咁啊，今日呢个情况咧，我觉得就系一个新嘅成语解释，就叫做盲从赋。 嗯，系好，多谢你啊，多谢你嘅分享，系好，多谢吓。到另外一位听众啊，黄生嘅，早晨。 系早晨，祝大家新年进步先吓。咁、我就睇直觉啦，就觉得直觉都好喺日常生活入边好紧要嘅，会带俾我哋希望嘅。咁但系呢个希望咧，就要小心处理啦，睇下会唔会太主观啦。举两个例子，咁就有时。买股票啦，咁有好多人最高追嘅，咁但系咧，佢系凭直觉，佢觉得诶，而家升紧，咁我即系我唔买入品啦，咁但系有一个客观事实咧，就系、是、啲大户推高咗个价，咁就引起啲散户去买， 咁你如果大户去去抽回嘅时候咧，抽回即系离场嘅时候咧，咁个散户咧又走唔甩喎，走唔甩，跟住就绑住咗啦。咁就可能即系就系、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吓，即系俾直觉有时我个希带嚟嘅希望幻灭咗。咁另外一个例子咧，就喺处理即系呢啲感情问题上，咁有时会觉得啊，呢、這个都好可能。即係好有機會，即係一見鍾情啦嚇，可以有機會做我終身伴侶。咁但係亦都好容易，即係有句名言啊嘛，有兩句説話就係話：因唔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開。好多時候都會即係可能因為處理感情嘅時候太着重個直覺。咁但係直覺咧，我覺得又有兩句説話我就好欣賞嘅。咁佢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咁大膽假設咧，就好多時候都係憑直覺嘅去假設。咁但係小心求證嘅時候咧，都即係有啲。客观的科学理据，咁就稳阵好多咯。 好啊，多谢你。多谢。 嗯、 有咩回应啊？问 啊，好啊，正为呢位听众有趣啊，佢讲出一见钟情啊，咁啊啱我哋今日嗰个节日啊，情人节， 冇错。 咁咧真嘅噃，情人节咧系一见钟情呢、這个系真系凭直觉嘅啫。见到一位男士或者见到一位女士，哇，好仰慕吓。傾愛之心咁，係睇到佢嘅談吐舉止啊咁，嗱呢個咧就係可以講我哋俗話講睇個表面，咁係靠個直覺嘅，就唔係一個理性嘅分析。咁理性嘅分析可能就係話我哋一般講睇下個內在美啊、處事啊、對人嘅情感啊各方面啊，即係360度去衡量嗰個係咪自己適合嘅伴侶咧咁。咁但係我估喺譬如我自己嚟講或者。其他朋友很多港大 的朋友来讲讲起男女关系沟通很多时候真的是凭直觉的。 嗯、 这里带出一个很得意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傾起这个直觉问题是不是傾起那他就给到一个很好 的角度我想想他说现在我们想的自由恋爱好多時冇所謂嘅，憑直覺，或者喺個機度搖啲 number 出嚟，搖個電話出嚟，去下啲試下新一代嘅咁冇問題。喺古時，我而家講翻嚟古時，可能係我哋爺爺嘅時代，一百幾十年前嘅時代，盲婚啞嫁，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咁其實呢個過程咧，唔係用直覺做，就係用理性做喎。同唔同意啊？點解要對時辰八字啊？驚出錯，驚啊呢個黑親阿甲，黑親阿月，阿月黑親阿甲，唔成唔好啊，係嘛？咁希望就係一個和諧家庭建立，希望開枝散葉，希望啊將來大展宏圖啊嘛。咁所以係用直覺睇埋佢社會背景、教育背景啊、家庭嗰個財富背景，咁樣去撮合一段姻緣噶嘛。古時咁呢個當然啦，喺現代人嚟講，完全冇曬趣味喎，咁樣睇夾硬嚟。但喺現實生活咧，我覺得啊，竹門對竹門呢個現象咧，去到八九十年代，甚至我諗二十年前都仲有好多，好多。咁可能就因為生活圈子嘅問題啦。啊，呢班社會人士同嗰班社會人士同一個階層嘅，容易溝通都唔定。 哦，阿盧偉力點睇啊？一見鍾情啊？ 哦。咁啊，有好多解釋嘅。咁啊，莎士比亞都係講下所有嘅愛情都係一見鍾情啦。點解？佢可能係根據佢嘅觀察嘅。咁然後現代化學啊，即係呢個腦科學咧，就話原來咧，我哋即係大腦裏面咧係有某一啲嘅元素嚇、啊。當我哋見到自己喜歡嘅嘢嘅時候咧，嗰啲元素啊，嗰啲就會調到嗰啲細胞，咁會有種喜歡嘅感覺。而我哋嗰個意識咧，可能都未留意到咧，其實我哋嘅身體已經開始蠢蠢欲動噶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即係兩個人係有嗰種喜歡感覺咧，就係嗰個即係愛情嘅基礎嚟噶嘛。嚇、咁即係如果你兩個人係都冇呢種喜歡嘅感覺。而最後結合咧，呢、這個咧就係屬於即係將就嘅婚姻啊嘛。咁所以亦都有一啲人研究咧，就係即係當成個社會越嚟越功利之後咧，咁就會有好多將就嘅婚姻。咁傳統社會咧就係、是、用忍嚇、忍一世，而家咧就用離婚去處理。 用義務啊， 而家用離婚去處理，咁所以咧，而家好似某啲國家係嘛，中國個離婚率咧係高到10%+咁樣噶嘛，咁嗰已經係自由戀愛啦嚇，即係而家都係即係唔係話盲婚啞嫁啦嚇，咁但係點解會咁樣咧？就係、是、因為原來喺嗰、那個男女相處嗰個過程咧。冇用太多嘅直覺，而反為係用好多世俗嘅價值，譬如話啊好靚喎，佢好型喎，或者係佢有錢喎，高富帥啊嘛，嗰啲咁即係如果我哋相信直覺多啲咧，可能會嗰個感情會實在啲嘅，因為咧唔係淨係我哋個心理作用啊，系我哋嘅脑喺度帮我哋运作紧。 我又觉得可以，即系今日讲直觉咧，有一啲咧系为咗帮肉体咧或者肉身咧做少少平反啊。咁因为我哋用得脑袋太多，譬如即系如果你冇一见钟情咧，其实你会觉得系遗憾嘅。即系或者唔系有一种好你话爱情系盲目嘅咁样，你冇呢个阶段，你又觉得好似。即係有， 即係 都係太理智啦咁樣，然之後就話我一生冇愛過啊，咁啊講埋呢啲説話咁啊，咁啊直覺咧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即係如果你用社會進化論去其中一個睇法就話，你點解中意 A 唔中意 B 咧？即使大家都門當户對啊嚇，即係理性嘅嘢關口全部過曬嚇，甚至咧B 嘅條件冇 A 咁好啊，但係你又中意 B， 咁嗰個進化論就會話。因為咧，你嘅基因咧就覺得你同佢結合咧，會個優生率咧就係會高啲，即係你要生到更好嘅子女咁樣樣嚇。咁咧就呢一啲咧都還翻俾直覺一個好豐富嘅內涵或者參考資料，只不過我哋未必喺意識嘅層面可以講到出嚟。咁所以咧，其實今日講直覺咧就係好好嘅，就話我哋唔好淨係喺理性上邊個思維度諗嘢，因為浪費咗好多人類嘅其實個本能性嘅智慧嘅。咁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同意啦？因為今日情人節咧，你講到愛情都係要咁分析，就覺得唔好啦，俾佢一個機會啦咁樣咯。 咁裏邊亦都涉及到左腦右腦嘅思維嘅模式嘅唔同嘅。咁其實咧，我哋如果根據一啲大腦科學嘅講法咧，其實人腦咧係有95%以上係未用嘅。我哋只係用咗好少嘅部分，甚至連愛因斯坦都係用咗5%嘅啫。 陰功，所以愛因斯坦嘅腦後來俾人切咗260塊去研究，係啊，冇錯，係啊。咁但係盧偉力，我有個問題啦，情緒重唔重要啦？情緒都被認為是直覺的一種，好像有時不是你懂不懂講點解，譬如我喜歡這隻色咁樣，咁咧就即係你再問多人哋兩問咧，咁佢就會猛整噶啦，即係我就係話喜歡呢隻色啦咁樣，咁情緒有冇智慧啊？ 情緒就未必有，即係未必有我哋傳統意義嘅智慧。咁當然響廣義嚟講咧。佢都係屬於有某一種嘅對世界嘅反應， 認知其實都係一種認知。 根據認知嘅反應，係應該咁講嚇，係一種反應嚟嘅。咁嗱，譬如我哋熱嚇，我哋感覺到熱温度上升，我哋唔一定要睇寒暑表啦。但係温度上升咧，令到我哋個人可能即係有陣時會即係猛整啲，容易猛整啲。咁即係嗰個相互嘅關係咧，係即係同個温度客觀嘅一個事實有關係。咁但係好啦，但係人嘅猛整咧，就未必因為係温度一個因素嘅，有時可能係因為做一樣嘢做嚟做去都做唔通嚇，或者係等一個電腦嚇，要等多好耐佢先至可以將啲即係軟件更新咁你又唔用得個電腦、啊、又唔識得機咁你喺嗰個卡住中間你有猛整，咁所以咧即係猛整嗰樣嘢咧係回應翻一 啲你 環境嘅因素啊， 冇 錯。同埋咧，你係 因素 嚇，即係已經表達咗咧，話話俾自己聽。嗱，呢度唔係好妥。譬如我哋都會聽到有啲人就話呢排佢好猛，跟住佢又病啦，跟住佢又唔舒服。咁咧其實都係一種徵兆。所以咧就真系唔好睇少情緒嘅信息嗬。 系 咁調翻轉咧，嗱我想講調翻轉咧，就係當我哋呢種猛症咧係上升成為我哋知道自己所身處嘅個環境之後咧，反為直覺會幫到手，係可以令到我哋去猛啊，消除咗呢個猛症。因為我哋猛症就係因為我哋有啲此路不通嘅感覺。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咧消除呢啲此路喺眼前，消除呢個感受，即係咁反而咧就令到我哋咧揾到某一啲可能性而處理咗嗰個情緒咯。咁所以直覺咧，如果去到我哋呢個階段咧，就係話佢可以幫助我哋處理我哋嘅生命嘅一啲不穩定性。 即係我覺得咧係啱嘅，但係我覺得咧嗰個直覺咧形成到個直覺，我哋頭先講咧，其中一樣就是憑嗰個經驗累積，呢個係一個智慧嚟嘅。嗱呢度有一個問題就係咧，你積嗰個經驗咧可以係啱嘅經驗，或者係錯嘅經驗，又甚至咧可能係啲幸運嘅經驗都唔定。啊！我次次買六合彩都中，唔係呢個太誇張啊！我次次買股票都升嘅。好多人有，我不過你我贏好少錢啫，一萬蚊做本錢咁贏$200， 所以冇講 啫。所以冇講。咁呢個可能係，你聽到嘢搭到順風車，咁你誒一萬蚊賺到$200，好開心，連續可能七八次咁。而喺個大嘅數據或者個成個整體嚟講，可能係只不過係一個或言率使然，未必係真功夫，未必係真正嘅直覺，可能係幻象形成，所以都要小心啲。 翻轉嚟講，就係話咧，有時都唔係就係運氣，有啲人好謙啊嘛，養得好彩啫咁。其實未必，而係佢嗰選擇當中咧，佢睇咗好多數據。 係會係 啊，啲數據咧，佢得到一啲結論或者用歸納法又好都好啦，咁啊令到佢有個傾向咧去做一個咁嘅選擇。 我嘅意思就係咧，小心處理係真正嘅，還是係 randomly 去做嘅？係 啦，不過有時咧，事主都未必知道。 未必知， 不過我哋要重視翻嘅直覺。 冇錯。 咁一陣間咧，我哋去到最後一節咧，就再翻嚟廣東廣西1872311開放熱線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负责统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若果一切顺利，预计3月初可以开始疫苗接种工作。他预计复星 BioNTech 药厂的伏必泰疫苗首100万剂本月底前到港，当局短期内会公布接种疫苗的预约安排详情，包括优先接种群组和预约接种地方等。聂德权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伏必泰疫苗由抵港至到送到疫苗接种中心的流程要求高而且复杂，当局做过演练。他说日后本港18区都会设立疫苗接种中心，相信最终会有超过20间接种中心，部分中心会先运作以熟习流程。他預計到時每日差不多有1000名醫護人員在疫苗接種中心工作，已經開始招募公務員做行政支援工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表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最新下載數字超過70萬，有超過7萬個公司型場所參與貼上二維碼，亦都有不同商場提供優惠鼓勵市民使用應用程式。薛永恒在网志说，当局正与不同团体研究优化有关技术，例如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正与浸会大学团队研究，透过 感應位置變化速度和大數據分析，新增自動離開功能。資科辦亦都正係同港大團隊研究利用藍牙技術為安心出行加入自動掃描功能。當局將於本月底喺小巴等嘅合適場所實地運作測試。今日大年初三，大批市民到沙田車公廟求籤祈福，接近中午人流越嚟越多，廟外大排長龍，一度伸延至到附近嘅行人隧道。华人庙宇委员会在社交网站公布，车公庙的人数已经达到上限，排队进庙的时间不少于三小时，呼吁市民考虑在其他开放时间进庙参拜。市民杨先生说，已经连续第六年到车公庙祈福，觉得今年的庙内人流比往年多，要排队上香，希望今年生意兴隆，香港人能够乐观面对逆境。另一名市民陈先生说，排队轮候一个多钟头，安排畅顺。今年因为无法外出旅行，第一年到车公庙祈福。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透露，美韩初步决定在三月第二个星期举行联合指挥所演习。报道话，预计演习为期九日，分两部分进行，同以往的年份相同。採用電腦模擬方式，但由於需要考慮是否驗證未來聯合司令部的完全作戰能力、新型肺炎疫情、北韓反應等因素，演習規模和具體日程等細節尚待確定。軍方消息說，美韓基於去年8月的演習制定今年的演習方案，若疫情緩和，部分駐紮在海外的美軍可能參與。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响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响新界区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多车，龙尾过咗窝尾，但未到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啊，咁为咗配合试行交通安排，会临时封闭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和清朗公路支路交界部分的慢线。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维持最低工资的水平咧，每个钟头咧37.5元啊！听众阿杨先生， 经济唔好，更加要令到嗰个最低工资上升啦。咁嗰啲基层员工先会有钱噶嘛？ 李先生， 喺一个富裕嘅地方，富裕地贫穷就系呢班默默耕耘嘅人，将自己放翻落嗰件事，你就知咩叫痛。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嚟到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啦，咁啊，火色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嘅吓。咁啊，最后一节咧，其实讲唔晒呢个直觉嘅问题啊，因为有一个讲法咧就系咁嘅，直觉唔系净系当下嘅。咁一方面咧就系你嘅人生嘅历练啊，你接收过几多信息，咁佢集合埋咧，其实佢系有一啲桥啊，即系有啲好似啲桥咁样样俾你搭到上去咧，你系去做到一啲判断嘅。但而且亦都唔係就係你一生添喎。咁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咧，進化論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角色，即係會話俾你聽，我哋需要啲乜嘢，或者避開啲乜嘢，接受啲乜嘢。譬如一個例子啦，我唔知阿萬玉倫中唔中意食 donut 啊嚇。咁喺美國好多人都中意食嗰啲甜包。 以前我都中意。 咁盧偉力喺紐約食唔少。咁咧，佢哋就話明知道咧呢啲咁嘅甜圈咧，冇錯，脂肪又多，糖又多，對身體冇乜益。但係點解啲人咁中意食咧？如果深層啲嘅諗法就係話咧，因為喺以前飢餓或者戰爭嘅時候咧，糖同埋脂肪咧係維生嘅好基本嘅熱量，甚至係狩獵嘅年代啊。咁、所以咧，就有依一個咁嘅信息個基因信息話俾你知咧，嗰啲咧係你要儲糧嘅，你要食咗佢，咁你先可以更加有能量去應付生活。咁呢樣嘢原來都係一種誘因啦、令到你唔理啊，一早食咗佢先咁樣樣。咁、所以咧，直覺係幾複雜一件事咧。佢唔係就係你自己一生裏邊所收嘅信息。你仲 其實我哋細個咧 嘅智慧係冇錯。 細個有一種食物叫豬油糕咁 啊，係係係豬油撈飯咁咯，你係 豬油糕甜品嚟嘅。 咁另外咧就響我媽媽即係小欖鄉下啦，就有一種咧係叫菊花肉嘅。咁咧就係、其實係一啲菊花。就撈埋一啲糖嘅肥豬肉，即係咬落去咧，其實係好多好多豬油嘅嚇，好多咁係肥豬肉碎咗係溶咗，又再撈埋啲麵粉糖咁樣菊花。咁因為原來小欖嗰個地方咧係即係好多菊花嘅，咁然後咧就係嗰個年代咧，可能係即係一般人咧就係好少機會食到即係肥豬肉嘅，咁然後亦都可能係因為需要即係脂肪啦，咁所以就有菊花肉呢件事啦。咁我細個都 應該 細個 香香嘅菊花， 好香， 係好香嘅。 咁但係咧，即係幾十年之後咧，即係阿媽翻鄉下，響鄉下再帶一盒翻嚟咧，一咬落去咧就覺得好油油淋淋，因為個生活經驗已經係唔同咗啦。咁、但係頭先文傑華講嗰樣嘢，即係話可能即係唔同嘅民族，根據即係當時嘅嗰經濟條件啊、生活嘅狀況咧，就係、創造咗某一啲嘅食物，而呢啲食物咧可能就成為佢哋文化嘅記憶。咁於是咧，今日我哋即係即係可能已經係離開咗嗰種生活嘅條件，但係我哋仍然食嗰啲食物咧，係因為某一啲嘅文化嘅記憶咁樣。 冇錯，你講得非常好。嗱，我哋喺呢度聽個電話先，阿許生嘅， 係， 許生早晨， 快樂， 你都係一樣。 大家好，大家好。我最緊要嘅原因咧，點大家可以點可以講東講西咧？就因為大家好有經驗，讀好多書啊，就我想講呢個嘅喺直覺嘅情況裏邊咧。其实是累积很多的经验。 是。 同埋是个认知个潜意识很强的。以至个反应很快。在电光火石之间马上产生一个的意念。我要做什么或者我要什么反应。我举例我自己本身都是习武之人。我在很多场合里面曾经有很多经验是真的一刹那即短过是 0.0 几秒我真的有反应。表面好像是直觉但其实是一个的技巧那个的反 应。累积 下。累积来的。那我第一次我在麦记那里我在楼下走上去楼上有个的姑娘捧个餐下来。点知她为了看路的缘故她就倒泻她的杯可乐啊就这样盖的在我前面翻下来。那我一般来讲就一声我的西装含了没晒了已经。但我就一口接住个杯可乐。马上啊！嗱，呢个喺直觉里边嗰种反应啊，即系好惊讶嘅。呢、這个情况好特别嘅。有一次我喺个公开嘅场合里边签名，我要签名嘅时间咧，喺侧边有张纸飞起， 我是右手签名，但我左手呢就立住张纸跟住签文名嘅。呢啲嘅表现呢我都系觉得系技巧嘅反应。我本身有信仰嘅。我另一样嘢系所谓灵性当中嗰种灵圣灵嘅带领。好特别嘅。我曾经试过我急于开一个好重要嘅会。我有做个祈祷，我有一样废我啲文件去边呢咁。结果喺我一栋嘅当中嘅文件嘅从中我伸手落去马上抽出嚟啦，就係、是、嗰 男嘅。咁呢个系咪直觉呢？呢、這个同直觉有冇关系呢？因为系上帝帮你呀、 啊。人嘅直觉里面呢有好多嘅意识㗎嘛，包括咗就係好多嘅资讯嘅归纳。咁啲资讯里面呢我觉得有所谓灵验嘅嘢係圣灵嘅带领，帮助你动下手嗰个动作。马上掹出嗰啲文件你要嘅嘢出嚟、所以我咩？另外情绪当中，我多讲一样嘢，原来遗传咧都有关系嘅。我遗传，即系啲父母系点咧？喂，我父母唔系咁啊，原来系隔代遗传，隔代遗传，咁形成咗好多嘅嘢。你而家啊，点解会咁咧？点解咁做咧？咁都有好多好。总之，大家我多谢大家，你每次提出个主题啊，都让我产生嗰种。好快感 啊！但系好多谢你啊，因为你提到一啲我哋冇谂过嘅问题啊。 唔系大家好朋友嘛，我哋 多谢 听众。OK， 多谢你， 多谢大家，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咁即系头先咧，阿许生咧，佢就讲到即系嗰个基因，即系遗传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啊。文玉伦理，我哋成日都听到啦，卢伟你听到啊，你真系好似你爸爸。你剛才這個表情、這個動作、這個手勢太像你爸爸，那都是別人譬如過年的叔伯告訴你聽，你是不覺得的。那到底我們有沒有都拿我們上一代人的經驗呢，在我們的直覺的反應裡面 應該有的，應該有的，因為這些所謂智慧應該是累積的，就不是說只是我們 一世人幾十年、一百年這樣累積，可能是一路傳落去 而產生到呢啲嘅能量嚟嘅，其實就係、是。咁 有時可能係成長嘅過程耳濡目染嘅。 係啦，係啦。 係。嗱，咁有思想家咧，佢咁樣講嘅，即係成日都為直覺平反啦，因為喺一個過度理性主義嘅即係傳統裏邊咧，我哋要睇數據、睇證據、睇推理等等啊。就忽略了呢呢個直覺俾我哋嘅智慧，咁佢就稱之為沒有思考的思考，即係直覺都係一種思考，就唔係話你哋嗰種即係一啲慣咗嘅主流啊，即係叫 dominating 啊，即係主導性、駕馭性嘅思考。咁而思考咧，呢個直覺咧，亦都係一種求生嘅本能，就係、是、有時佢會覺得喺兩秒裏邊你做出嘅直覺判斷咧。可能比你話又要慎思明辨之後的判斷更加準確。 係啊，係 啦、 啊， 咁我諗大家其實都有過呢個經驗，而你亦都未必一定可以言說噶。你就係覺得，咦？呢、這個人對你唔好嘅女，你都係唔好同佢來往啦，即係依一類咁嘅講法啦。但係又講唔到喎。 有時呢啲可能係咪就係啲？即系嗱，直觉可以系偏见造成嘅直觉喎， 冇错，冇错，冇错。 偏见造成嘅直觉咧就弊，所以譬如话，我哋传统中国学说系嘛，好多即系儒家，尤其是系咪都讲性善性恶嘅问题。咁其实每个人都唔会话完全恶、完全善噶嘛，系嘛，有善有恶，咁所以先有个教育，系嘛，不论孙子孟子都要讲教育。咁如果我哋发觉嗰个人嗰个本质啊，系傾向善嗰邊咧，就容易教好多咯，係嘛個細路仔。但如果你話好多時候發覺好多學生或者好多細路仔即出世呱呱嘈，跟住有啲係縱壞，有啲開始誒會耳濡目染學壞都唔頂嘅，嚇、即唔係話佢打交劫社咁行為上。咁呢個就係佢惡性嘅一面啦，變咗佢哋做出嚟嘅嘢咧，喺個直覺上，喺呢個小孩子直覺上做出嚟係惡意都唔定，但佢自己都唔知喎，因為佢真係得五歲六歲咁，你點知咧？咁我哋後天咪要將佢教翻，用個 second thought 係嘛，教翻所謂三思而後行啊，教啲細路仔你諗清楚啊，打爛杯好大鑊㗎，戒到㗎咁。 麦玉伦，你讲到咧道德嘅直觉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课题。 系， 即系譬如我哋上一个礼拜啊，上两个礼拜讲恻隐之心， 系啊， 咁我哋都话嘅，即系孟子讲咧，见孺子将入于井，即刻会有一种脱戚 脱剔惻隱之心咁樣。咁就呢個唔係講理由噶，唔係講 利 害關係，而 係 你唔想嗰樣嘢發生。咁但係咧，嗱，我阿盧偉力，你有冇聽過一個咧？好多時咧喺教倫理學嘅課堂上邊，淺易嘅倫理學啦，或者導論咧，都中意用呢個例子啊嘛。就係嗱，如果一個火車咁咧，佢兩邊走嘅嚇，一邊咧，如果佢行左邊咧，佢就會撞到一個人；行右邊咧，佢可能就撞到五個人。佢你想佢行邊邊咧咁？咁全世界都會話：，誒、哎，咁如果冇辦法，佢都要撞到人嘅，咁啊，得一個人啦嚇。即係我哋會有呢一個咁嘅講法，但係如果我哋再俾多一個條件咧，就複雜啦。譬如佢話咧，有一個大隻佬咁嚇，咁如果你將個大隻佬咧掟咗落去火車度咧，佢就會容易咧，因為佢個力度、佢個重量咧，就令到佢會撞上咗就行咗左邊呢條軌。咁如果唔係咧，佢行右邊咧，但係佢自己會死嘅，因為佢跌咗落去嘛嚇。咁但係行右邊咧，就有五個人會受傷。咁你就想唔想㧬嗰個壯漢落去嗰、那個車度，等佢轉到軌咧？咁咁咧呢個就出現咗多啲嘅矛盾啊！就係佢呢個壯漢點解佢要做犧牲品咧？你㧬佢落去個權利係點咧？即係佢自己本身條命有冇價值咧？咁就唔係就係直覺咁簡單。 唔 係 直覺咁簡單，呢個相當好多。研究或者很多學問在裏面， 這個是論正義裏面提出的一些例子， 正義、生存的價值、你 看生命、很多、文教授講到這裡，我就勾起了一個真實的故事、就是在一個很不幸的環境裏面，有一個海嘯的情況下、有個媽媽帶著兩個小孩在個海灘那裡，一個五歲，一個只不過兩歲、去好危急嘅時候咧，佢要放棄一個啊，好陰公啊，兩個都係自己仔，要放棄一個。於是咧，佢即係喺兩秒之下，佢要決定，佢就將個大嗰個擁咗俾另外一個人嚟照顧。嗰個人係陌生嘅，唔識嘅，就係伸隻手，你救得一個，你就一扯上，咁佢就同細嗰個即刻俾浪打咗出去，漂流咗。跟住好彩醒得翻個仔啊，即係呼醒嘅個細個，佢即刻諗翻個大嘅。冲翻埋去岸嗰度，竟然间揾咗一轮揾唔到个仔，就揾到头先伸手救佢仔个人，嗰、那个人就喊：，啊对唔住啊，头先个浪你一同你拜拜咗，个浪卷咗你个仔，唔知去边啊，好阴公啊！咁于是夫妻撞地喊啦，咁又去嗰个报案中心嗰度睇下，即系失踪人口嗰度咁。事隔几个钟头，嗰、那个大仔竟然间救生员喺橡皮艇救翻佢翻嚟，于是跪喺度向天拜。好开心，呼天创呢件事喺报纸写咗出嚟嘅。咁后来人访问佢，佢话你当时点做决定啊？咁佢话冇得谂啊。佢话我即系谂一样，如果我放个细仔俾个人咧，就更加危险。个大嘅起码都有少少保护自己嘅意识啊。大三岁就大三岁啦。咁于是乎，最后就 系 正确咗。而呢两位小朋友已经长大，而家二十岁啦。又再重新有人访问过佢哋当时嘅经历。 不過咧，即係如果我哋假想咧，後果唔係咁如意啦嚇。如果大仔真係俾浪卷咗揾唔翻咧，佢嘅決定都未必係錯嘅。 都未必錯， 係嘛？ 未必錯， 兩樣嘢嚟。 因為佢俾個細仔嗰咁樣去咧，亦都係錯。咁佢個第一反應咧冇得討論嘅啦嘛，係嘛？就係咁樣推咗出嚟做。呢個就係同咧頭先教授講，或者兩個星期前你哋講嗰個惻隱咧，好似啊。就從個心個本質個本心真係最低嗰層係好飄啊，即係好純真嘅天真嗰層出，冇諗聲譽名譽得失嘅問題，就要諗救乜嘢咧咁就去啦，係咪啊？兩個都自己仔喎，咁又或者孟子話見到人跌落去喎，咁你冇諗其他嘢 嘅。呢個就係最基本嘅人，即係儒家講人嘅原理就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嘛。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所謂同情心嘅基礎啦。咁阿盧偉力。你又覺得咧，直覺咧，既然譬如特別係道德直覺咧，佢係會有啲偏見嘅，即係譬如話種族啊、性別啊、嚇、即係階級啊呢啲咧，啲偏見我哋都唔可以話我哋自己冇嘅。咁係咪好容易被人利用嘅咧？譬如被一啲政客或者政權所利用啊，即係你係要咁諗先至啱嘅。譬如你 一定 係 啦，希特拉都係利用呢、這個即係 日耳曼民族係嘛？ 要壯大， 優生咁嚇， 要 壯大自己啦，係嘛？或者係一般用民粹嚇嘅方法，即係譬如話定義乜嘢為之愛國咁。咁愛國原來咧，即係喺呢個定義下邊咧，有一啲人佢如果係用舊嘅定義或者一般常理嘅定義咧，係非常愛國嘅。但是原来在这个新的定义下面呢是不爱国。有些人可能在传统常识来讲是很有用的，譬如说一个专业人士是很有用的，根据他的专业对社会很大贡献的。但是曾几何时，譬如50年代反右的时候呢，就是将这些人呢是视为是白砖的。他思想意识唔紅，咁咧就有冇？咁呢啲咧，即係其實古代嘅，譬如話響戲劇理論上面咧，戲曲理論咧，就係、是、有一個講法不關眾好。 劉偉力， 係 可唔可以再重複一句？頭先中斷咗， 不關風化體。眾好也徒然，即是在这个戏曲里，即是某一个理论戏曲理论早一点的，就是说呢所有一定要有助于风化、就不能够有伤风化。好像在他的幅度好正啊地方的品。 咁所以其实风化呢样嘢 呢两个因素啦，咁所以呢就佢哋就着重嗰个价值就係风化，而唔係着重佢好咁。咁好啦，於是呢有某一啲嘅创作人，古代嘅创作人嘅直觉呢，就係佢觉得佢咁样写呢个文章，咁样作呢个戏曲，或者咁样做呢个作品呢，就係、是、最好嘅。而佢最好呢样嘢呢，又唔係纯粹係形式上面嘅好，係善啊，喺传统中国。而善呢样嘢呢係有助文化嘅。咁所以如果将呢样嘢套返喺即係曾经好好中国即係、迷乱嘅时期呢，有啲作家有啲艺术家佢做咗啲作品被批判係即係散播毒草。但是其实当年批判他那些人后来亦都被批判被关进牛棚，而经过二三十年之后，看回当年被批判的那些毒草呢，成为代表民族光辉一些东西。咁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艺术家在一个困难的时代用自己的直觉进行，即、就是对某种道德勇气的抉择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我完全同意嘅吓，咁所以风化咧都系集体嘅啦吓，咁而即系一个人嘅直觉咧，道德直觉咧，反而系喺你个清心里边吓，即系头先阿马玉伦所讲嘅最低层， 最 底层咪低啊，最底层嘅嗰阵 系啦， 财性系点样样吓？ 啊，财性，财性系大，可以开一堂嚟讲啊，文教授啦，非常重要。 系啊，不过有句名句结束我哋今日讨论呢个风唔系风化呢个直觉嘅问题啦吓。 系 咁，有啲人就改写咗康德嘅一个哲学嘅名句，佢就话咧。没有直觉，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直觉是盲目的。所以就其实由感觉去到直觉去到这个所谓概念，这几层都是应该层层相关互为影响，这个是真的。今天的节目就叫结束了，但是明晚我们是有广东广西的。明晚的题目很有趣，卢伟力他说竟然过年没有戏看，贺岁片金色咁咧、就马恩赐主持啦，仲有林超荣啊咁啊都好耐冇见林超荣，即系吓，咁佢哋都系戏剧工作者，亦都系编剧家，咁啊就讲呢个题目系最啱啦。咁啊，今日情人节，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嘅一日啦吓，双重嘅意义啊，同埋过农历年。咁我哋咧就好难得咧，原来有一首歌真系叫直觉噶，系、我哋听首歌吓，就系杨千嬅唱嘅。 OK，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从前位置转进绝觉，还未知道我是谁，常期望奖励，名利总长不够，随着日子困恼渐退，沉溺中教我看通，没绝对抉择，每天辗转发生，没有不可以够要生，每日埋手工作，每夜随心挥霍，纵是会寂寞，欲语无言，最爱是狂歌。就算无常，成败完全来自我直觉。何为快乐？何为不灭的爱？从来没想过会是你陪着走。沉溺心里最好的是做对。